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未读系列的一个专辑，有四本书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起点人、终点人、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以及无尽深蓝。这样的四本书呢，其实真的特别符合未读这个品牌它所一直强调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呈现给读者的那样的一种未读之书、未经之旅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这四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未读的一位资深编辑任飞。你好，任飞。 你好，主持人，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飞。 哎，刚才呀，我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啊，你是这四本书的责编。 对。 但是呢，如果是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这本书，这四本书就会发现啊，你看，起点人、终点人，这应该算是科幻小说，对吧？ 是。 那书里面字儿特别特别多。除了封皮上有图画以外，基本上都是字儿。 嗯。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出来了，你看，像这个《深海》啊，那么《深海》这本书呢，它其实呢是纪实文学。 对。 然后里面呢有字，然后呢图有一点点， 对 吧？ 对。 那接下来又出来了这个《无尽深蓝》。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也是任飞责编的，这四本书都是任飞的责编。这本书上面字儿很少很少了，绝大部分都是图。 对， 您这责编怎么当得这么跨界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是我们出版业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责编必须要具备一个随时变化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所做的书可能是涉及各个行业的，那么就是你就要求你必须要有这个素质，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必须要去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领域的书如何去做，或者说你要找到相应的专家去帮你一起来做这样的书 啊。就是说首先自己要尽量要全才，要能跨界。 对。 其次是自己如果实在跨不了界的话，就一定能找到跨界的人， 是 吧？是 的是的。 那就得问一下了，你看像起点人、终点人这一套书，这是科幻小说。 对。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魔幻，都不仅仅是科幻。 有点 是吧， 像奇幻这种。 对吧，就是奇幻魔幻加科幻。 哎，对。 那这样的书你都咨询了什么样的专业人士呢？ 这套书其实它还好，因为它本身没有涉及太多的专业知识，它的主要还是在故事，所以它基本不需要就是进行专业知识的把关，跟深蓝和无尽深海就不太一样。 对啊，你看像深蓝就是纪实文学了， 是 啊。那这个有没有咨询相关的专家？ 有的、 哦、 就首先翻译这本书的译者他就是一个专家，因为这个深海这本书呢，它是关于自由潜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然后我们这位译者他本身是就是一个自由潜水教练，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也加了非常多的注释，就是从他的专业角度。 哎，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图片集啊，无尽深蓝，鼎鼎大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相关的内容， 是吧？ 里面的图片太精美了。我在上节目之前就跟任飞说了，我说我是属于那个手机照相派，然后就是技术 很低劣，就是用只能用手机拍照，然后所以每次看到人家照的特别精美的图片，就无限的羡慕呀，无限的流口水呀。然后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照的太好了。 是的，就当时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能签下来，就是当时我们拿到样书的一刻，所有的人都美哭了，说哇，这本书图片简直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拍摄海洋的照片。 你看像这样的、全是这么多鱼，这么漂亮的，我觉得打死我多少遍好像我也都拍不出来。 对，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美国国家地理他们的驻会摄影师、他们可能去过这个全球各地最恶劣的那些环境，潜到水底下或者怎么样，然后用特殊的设备来拍摄的，所以可能它就有极高的专业性。 哎，说到这本图片册，我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跟任飞来聊一聊。哎、也是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下你啊。你看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他当时给你提供的这本书是他们都已经编辑好的原书，还是说你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时候有一些删减呢？ 没有，完全没有删减，我们是完完全全按照原版书的那个，包括连它的这个外观、尺寸，还有它的用纸，甚至用纸我们用了更好的特种纸，都是这样原原本本做出来的。 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一旦呀、就是选择这种引进版的或者说这种原文版的书的时候，他们其实更倾向于买原文版的书。有的朋友觉得虽然就是中文版很相像，但是还是要买原文版。我不知道你在出版这本书以后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我自己买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多多少少会想啊，要不我买原版吧。但是其实这几年的出版业有变化，就是大家也在一直奔着这个，不但是要保持原版水平，都是奔着超越原版水平去做的。而且我们其实本身印刷条件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就只要想，关键还是在于就是只要你愿意去花这个血本，你完全可以做到跟外版书一样好，甚至是更好。 虽然刚才任飞谈到了说只要你愿意花这个血本啊，但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是刚才呢任飞他们也谈到了，就是现在在方方面面条件已经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努力把他们的书做的跟这个原版书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即便是花了血本，这个和原版书比较起来价格还是比原版书要便宜，因为国外的书太贵了。 是的， 你有这种感受是吧？ 是的是的， 随便就尤其是这种图片的，随随便便就给小朋友看那种特别小小的本儿，就是如果你要换算成人民币就已经是五六十块钱一本了，何况 是 这么密集的图册。 对，因为国外他们本身对这个图书的定价就有一个保护，他们不允许就是定的过低什么的， 尤其是这种图片多的书、 是都根本买不起，就每次只能看着流口水，所以就想那自己把它做漂亮，然后大家能买得起。 好了好了，刚才呢是简单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了啊，这样的四本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四本书。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来问一问责编吧，你准备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跟听众朋友做推荐呢？尊重你的意见。 那就还是从起点人和终点人先来开始吧。 哎，但是起点人、终点人其实是一套的书，不过它也有顺序。那还要再问一下责编，咱们从哪一个开始呢？ 还是起点人，因为它是第一本，终点人是第二本。 但是一定是一套的。哎， 对，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的朋友他们只看了起点人或者终点人，没有买齐两本？ 我觉得特有可能啊，因为大家买的时候可能哎一看有一本叫起点人的书，他没注意到还有另外一本呢。 对 对 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两本书虽然是单独的销售的，因为他没有写上上下册或者说全两册， 对， 但他们确实是两本一套的书。 对，它内容上是前后有连续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说了这么半天内容了，还是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内容吧，让听众朋友们能够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样的一本书。 好的好的，就这两本书呢，它是一个科幻小说的背景，它这个设置的背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不远的未来，可能我们发生了一场孢子战争，然后孢子战争以后呢，所有从 生物战争哈打 对生物战争，然后16岁到80岁这个阶段的人全都死了，结果就世界上只剩下了青少年，比如说16岁以下的，以及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世界。然后呢，由于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们掌握了一个社会资源，所以他们成为上层。然后青年人呢，就流落街头。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做青春圣地，他们就专门提供一种服务，就是这些青少年呢，如果你不想过流落街头的生活，你可以选择把你的身体出租。 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刚才任飞你在介绍过程当中你说了，你说实际上经过这样的一场这个生物战争、孢子战争之后，这社会分化成了两个 个阶层。 对对， 一个阶层是有钱的那些八十岁以上的人。 对对对。 另外就是贫穷的那些啊，十六岁以下的人，包含十六岁吗？ 包含一个女主角就是、 对吧？就是十六岁 嗯。嗯。 但是呢，就是像就是虽然这些青壮年的人都去世了、 嗯， 都离开了。 嗯。 但是呢，应该有不少八十岁以上的人，还是这些十六岁以下的人的，比如祖爷爷、祖奶奶。 对。 那么我想，应该这其中还会有一些，有一些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的青少年是富有的那个阶层，对不对？ 是的，是的。 啊、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青春圣地，实际上是。对那些没有依靠、没有那种富有的长辈呵护的孩子来采取的、相应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出租啊或者什么手段的一些 集团，对的 对 的，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还有一些有长辈照顾的这些青少年， 对、就是他们还另外有一个阶层，他就是有长辈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对， 所以呢这个女主角她叫 Colly， 然后她是一个十六岁一个女孩，她就是属于那种父母都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她 有 没 有 亲人， 有没有那 些更年 长的 长 辈 就是还活着的， 对对对， 所以她就跟她自己年幼的弟弟两个人就流落街头了， 嗯， 然后她就在想，因为她弟弟生病了，她为了自己的弟弟就想去到这个青春圣地去出租自己的身体， 嗯， 结果出租身体以后就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但他在另外一个年老的身体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卷入了另外一个阴谋中，就是这个给他就是这个年老的人呢，他好像有一个要去刺杀当时的参议员这样的一个计划， 嗯， 故事就是这样子展开的，我就怕说太细会不会就剧透了。 刚才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谈到的是起点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概述，那接下来终点人又讲了哪些的情况呢？为什么这两本书的内容是有联系的，是可以当做一套书去看的呢？ 嗯，因为起点人他其实讲了一个反叛的过程，就是前面提到的 Colly， 他在这个过程中先是他选择了用身体去换取物质，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的产生了怀疑，而且他开始产生了这种反叛的心理，他觉得其实真正的组织青春圣地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邪恶的人，而且他发现有这个组织的存在其实对整个这些贫穷的青少年的群体其实是一个危害，于是他到后来他反倒成了一个反叛者，他成了一个领导一些跟他一样的同伴去和青春圣地作战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在终点人里面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小团体集合在了一起以后如何去和这些权威去和这些不可逆的力量作战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接着要跟任飞来讨论一下了，因为你是这本书的责编，那我想来对于一本书来说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无非是几个人，那最主要的肯定是这本书的作者，如果呢是外版书的话呢还有他的翻译，那紧接着接下来就是责编了，对吧？ 对。 那责编其实呢在方方面面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其实像在国外啊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类似科幻魔幻或者说这样的类型的书特别特别多， 对对对。 那么怎么就想到要签下来这样的书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呢？其实我觉得挑选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书的内容怎么样，因为刚才为了方便听众朋友收听，所以我们要把内容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介绍，但是怎么能挑下来这两本就是定下来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尤其对于有一些有选择困难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是要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当时这个故事也有意思，就是我们当时是和我们经常合作的一家版代公司吃饭， 版权代理公司， 对对对对。然后之前呢他们其实已经把这些书的资料推荐给我们了，一般他们会整理就是当季的一些重点书我们先浏览，如果有比较感兴趣的会跟他们再反馈。其实第一眼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注意，就是没有特别在意这两本书，因为它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资料嘛。但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负责文学的那个编辑姑娘，她就是完全就是星星眼，就是满怀热情的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就当她从她嘴里听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然后我就说，这个故事我回去要好好看一下。然后我就跟她把稿件要来以后，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绝对是值得出版的一套书。 哎呀，任飞，你知道吗？咱们俩对这本书的挑选是有特别大的区别的，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嘛，所以每天会接触到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图书。但你知道是什么打动我，让我坑 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不眠不休的看了好几个小时。 嗯， 是我发现这两本书的封面太漂亮了。 是吗？谢谢谢谢。 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多书都做得很好看啊。 嗯。 但是可能更多的书做的是风景啊， 嗯， 或者是一些故事在里面。 嗯。 但这两本书呢，就是纯粹的两张人的脸。 是的。 而且是颜值极高的两张人的脸，我就被这样的两张脸给打动了。 哦，原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那么怎么就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两本书的这个封面啊， 嗯， 和原版书的封面是一样的吗？ 它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原版书也是两张人脸，但是完全不是一张图，色调什么的也都不一样。 哎，为什么不像你刚才谈到的那个《无尽深蓝》一样，就完全引进呢，而要在中文版上做这个封面的改动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是有考虑说要不要直接就把那个原版书的买来好了， 嗯， 但是一个是原版书的它那个图片的风格我觉得它更美国化一点 啊，不太适合中文读者的阅读。 对， 对， 对， 对，而且那个购买的过程也会特别的周折，我觉得我们何不就是自己也试一下。 就是你买书的时候， 嗯， 买内容和买封面是要 分开的。对， 是这样的。 对，就是外版书它的版权分得特别细。 我觉得现在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 嗯， 如果您喜欢书，当然您可以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但如果呢， 嗯， 您有志于当图书编辑这样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么今天任飞还会给一些小技巧带给大家， 嗯， 大家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买封面和买内容是分开的。 对， 啊，那我再问一下， 嗯， 在起点人终点人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是没有插图的，那是不是就是只有特别小的一些小的简单的图片？ 嗯， 那原版书当中有没有插图呢？是不是插图也要分开买呢？ 也没有，原版书是没有插图的。 哦， 就是我们现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图片其实也是我们另外买的，就是用的这些元素都是我们另外去买的。 哦，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看来这本书很让你费周折，因为内容买了还要买封面，还要买那些图片的元素。 对对，甚至是原版书里它完全都没有分章，就是它的目录，就是我现在大家看的，就是还有一个 章节的， 这是我自己根据它的内容特点来分的，这是便于就是读者能够翻开书的时候，根据目录就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个书几个部分都讲什么，就是会留下更深的印象。 嗯，看来这本书的内容把任飞同志打动的，费了如此大的心血， 嗯， 给大家创造了一本中文版的，这真的是中文版的《起点人终点人》， 完全是中文版的。 除了内容是一样的以外， 嗯， 其他的都是重新在打造的。 是的，是的。 嗯，哎，还有一点啊，要问一下任飞啊， 嗯， 在这本书的就是这个腰封上，其实有不少的，就是说到了这本书得了很多奖。 对， 其实这个腰封没有打动我，就是封面打动了我。但是呢，现在真的啊， 嗯， 因为好多引进的书都是得过很多的奖，所以有的读者有点就是疲劳感了。那么，我想这一点，任飞你也应该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一般也不买账这个。 那么，为什么你既然理解大家对这个获奖的一些看法，为什么这本书的腰封上，这一定是责编安排的这样的奖项的这个记录啊？ 是的，是的。 你为什么还要特意安排了这么多的奖项的记录呢？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当一个外版书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东西是可以让读者辨识它的质量的，就是国外的奖项。因为国外的奖项我觉得大多数含金量其实还是蛮高的，尤其这本书的奖项，比如说它有一个包诺书店的2012年年度青少年最佳图书，那包诺书店呢是美国最大的书店，它甚至是世界最大的书店之一，就是它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它一个主流书店，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中就是新华书店，整个新华书店的系统把这本书评为最佳图书，这个概念我觉得它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这邦莫书店也挺勇敢的，因为据任飞跟我在节目之前介绍，写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新手，这本书是他的这一套书是他的处女作。 是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书，作者都是新人，就是他们这个在出版这个意识方面，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他们非常的注重培养新人新作。就有的时候甚至你看有一本书，人家是第一次写又很年轻，但是就有 出版界的大佬肯定重金把它买下来，甚至去推广。 但是不是和这作者也是一美少女作家有关系呢？ 好像多少有点，因为这作者确实颜值挺高，我觉得。 其实这一点从他的书当中就能够有反映，他在书中的女主角，还有男主角也都是颜值非常高的。 是的，是的，是的。 包括他在描写青春圣地需要有一些出租自己身体的青少年来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那些青少年也有一个要求，要求完美无缺的外貌。 对，就首先你得是漂亮的，然后其次他们会通过一些手段把你打造得更漂亮。 对，就是重新给你磨一遍，给你塑造。 对对对， 虽然你是有血有肉的，但是给你重新塑造一遍。 对对对。 好了，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书里面有这本书在国外有很多的获奖，刚才谈到的是邦诺书店的最佳青少年图书。 对对。 那还有哪些奖项？泽边同志认为需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的呢？ 他还有一个洛杉矶图书馆的2012年度的最佳。那洛杉矶图书馆它是也是美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甚至它从那个图书馆系统来说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之一，它有600万卷的藏书。所以想想看，从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基数里边能选出来的书，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还有一个，它是叫那个全美阅读联盟，然后这个联盟呢非常的资深，是1956年就创立的。然后他是专门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阅读水平，然后向大家推荐一些值得阅读的好书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由他们评选出来，而且是 best of the best， 就好中之好。 哎呀，太牛了。哎，有一点啊，就是我一定要跟任飞来聊一聊。你看，其实如果是经常读外版的书的朋友吧，就会发现就是美国的作者他们写的这个文字啊，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作者文字啊是特别不一样的，是有特别大的差别 的。是 的， 是的。 但是在这本书的这个腰封上呢，我看你还印了一些欧洲的获奖。那么这本书是怎么做到的，让这个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品味趋同的呢？ 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有点像，就是一些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像奥斯卡获奖的影片，就是它是不分国界的，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它代表一些普世价值。我觉得它这本书就代表了这点，因为它这本书中所写到的，就是青少年的那种勇气、无畏、坚韧，在绝境中也一定要努力的生存下去。就是这些精神特质，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他都能够理解。 哎，说到这儿啊，任飞一直不愿意剧透，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这本书的读者，我也要剧透一下。刚才他谈到了，就是青少年的很多那种优良的品质，在这本书当中确实得到了特别完美的一种体现。那么，比如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在那个不远的地球的那个阶段啊，实际上社会呢，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就是有钱人，一种就是穷人。 对。 那么在穷人当中呢，绝大部分都是起点人，就是16岁以下的这样的青少年。那么他们又没有，真的是啊，没有吃的，食物都很少。 对。 没有住房。 对。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连我们的这个人类存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水的获取都非常少。 对。 那么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有着特别多的各种各样资源的人，那么好的食物不用说了，好的房子，包括像枪，那么对于起点人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对于中点人来说，他们是方方这个面面都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枪支武器， 都会。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对抗另外一个特别强势的群体，最后他们取得了胜利。我要剧透一下。 这个没关系，可以剧透。 哎呀，我真是觉得啊，一本书遇到一个喜欢他的读者，这是读者和这本书的缘分。希望说今天的每一位读者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缘分。 是的，是的。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要感谢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内容的这四本书的责编任飞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也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天空不再阴霾，柳枝随风摇摆，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都轻轻地一抬。